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接下来主神空间内不出意外的乱成了一团，起火声、砸门声、防火警报启动声，而罗西他们早已经抹去了自己来过的痕迹，抽身而退，而089也要为自己安排一条后路了。他坐在椅子上，张口咬住领带，左手握拳抵在自己的右侧锁骨处，调整了一个合适的角度，以确保伤口看起来像是比他高的人击伤了他。他轻轻地舒了口气，活动了一下手指，自言自语地叹道： 养家不易呀。 下一秒，一道破坏指令从他指缝间溢出，瞬间将自己肩膀的骨头击了个四分五裂。他一声未吭，顺着指令的冲击势头向后仰倒在地，一摔在地，狠狠滚了几圈。089松开咬住领带的嘴，也呕出了一口血。这道伤能换取自己不被主神关注到，能保证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023的安全，能继续愉快地做咸鱼，能为061换一个人情，还能让023照顾自己，很划算的买卖了。不聪明的确是件能够换取许多利益和小情趣的好事，不是吗？在明月楼上哭等了3日3夜，池小池倒不很无聊，他依然严格按照晨钟时间打坐修行，或者诵念经文，或是信手凝就一段月华，化为剑影当楼而舞，丝毫没有被囚的自觉。在闲暇之余，他也会尝试在这么空旷的地方气沉丹田，放声大喊，以试验自己的声音能传多远。有一次，一只路过的鸟被他吓到了，朝他扔了好几泡鸟粪，以示愤怒。哼，池小池叉腰大笑。待他笑够了，便在无遮无拦的千丈楼台边缘坐下，将双腿放下，感受着高处吹过的无尘无垢的清风，闭目养神。段书觉说： 先生，可否跟在下说些什么？ 计划你大可放心，虽然有点难办，但是拖姓燕的下水不成问题。 不，在下希望先生说些别的，做些别的，非是为着在下，是为着先生自己。 池小池一怔，旋即失笑。段书觉其人确实如书中所写，为人清平中正，温润如玉，明明是剑修，却很有几分儒生的仁厚和天真。池小池问了他一个问题： 如果无需代价，带着记忆重活一世，你会提前对燕京华下手吗？ 重活一世，个人选择未必相同，他若是能悔改，我自然不必增添杀念。 段书觉很认真地回答： 但他若是另有图谋，我绝不相容，哪怕是为了叶兄，我亦需妥善保全自身。但是若是公审之时实在无力回天，我会选择逃山去找叶兄。 你名声不要了吗？ 无他，我又何来名声？天地为炉，万物为同，我宁与他共化一炉同志，不分不离，也不会害他上山来救，重蹈上世之辙。 好，我记得了。 先生，您说的还是在下的事情？ 我不重要。 可您对他来说很重要。 你又知道了？ 师父在背后看您时，其情其态宛如赏月。 你还是个诗人？ 在下只是实话实说。 他说不准是在看你呢。 先生，何苦自欺呢？ 池小池倒不掩饰。 因为我喜欢他。 喜欢这件事，好处无穷，坏处亦无穷。其明显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智障，而池小池需要足够的清醒神智来应付接下来发生的一切。第四日清晨，阳光方才为青山施上粉黛，便有数道剑气自西而来，为首的是苏云。他与段书觉私交不差，对他的人品也愿信任，但迷迭谷中发生的一切过于扑朔迷离，他并不知该以何种态度面对段书觉，只好公事公办，以敛去心中杂思。他令段书觉服下克制宫体的丹药，才与他共成一剑，将他带下明月楼。公审地点设在凤凰台。在山的内门弟子总共1300余人，纷纷前往观审。文玉经无端失踪，在山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。他虽喜爱云游，但绝无在除妖途中贸然离开的道理，再加上散剑遗失，白袍沾血，令人不得不心惊。任听风虽然已下令封锁消息，却不知为何卵用没有。山中流言鼎沸，人心惶惶，均言段书觉狼子野心，联合灰蛇誓师叛道，甚至有人将叶继明和那迷迭谷中的恶灰搞混了。谣传段书觉原本打算和那灰蛇里应外合，把此去的修士一网打尽，没想到计谋被文小师叔识破，段书觉只得违背伦常，痛下杀手。说的有鼻子有眼，仿佛扛了一台监视器，钻在师徒二人裤裆下全程跟拍。池小池用他的阑尾想，也知道是哪个犊子干的，所以被押上凤凰台时，他心态相当稳定。相比之下，燕京华的心情就比较激动了，甚至想唱一首好日子。他作为指证段书觉的重要证人，摩拳擦掌了整整三日，就等着临阵一击，把段书觉一举从巅峰拉下，摔得鼻青脸肿，粉身碎骨。他没了小弟，没了时钟剑，没了徒弟，没了山鬼炼就的丹药，计划走一步废一步，心态早已经崩得稀碎了。现在他看段书觉倒一次血霉的欲望，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任务完成度的追求。晋虚峰五军皆列坐于高台之上，弟子们眼见时辰将至，也指了朝壤，静待公审开始。钟磬响过三遍，池小池单膝跪下，眉眼低垂，恭顺万分。因着师弟失踪一事，赤云子已数夜未眠，如今对上段书觉，语气虽已极力保持平和，却也难掩冷意。 段书觉，三日前迷迭谷之事，我想听一听你如何说。 池小池便一一道来，莫邪镇的光怪陆离，文玉京的凭空消失，以及叶继明的临危救场，据实已达毫无篡改。当说到半路杀出的灰蛇叶继明时，赤云子皱了皱眉，他问： 此妖物与你相识？ 是。 众弟子中发出细微的交头接耳声。 是入山之后方有交游，还是旧日相识？ 旧日相识。 相识于何处？ 池小池字字清晰道： 晋虚峰，余光潭。 燕京华无言，他正等着段书觉撒谎， 譬如声称自己和那灰蛇相识不久，或者根本不认识，那样自己就能手握证据上前啪啪打脸了。无奈段书觉句句实话，他正想继续听下去寻找错漏，就被段书觉间接点了个名。明明是主动的机会，瞬间转为被动。严金华一口气堵在胸腔里不上不下，憋得有些想翻白眼。要知道，尽管他已向赤云子等军长禀告报备过，叶继明是为段书觉饲养在余光潭之物，能够证明二人私交之笃，说不准早有勾结，但底下其他弟子可不知晓此事啊。大家都是轰然议论起来，怀疑的目光纷纷投向燕京华。余光潭？难道这事儿还和燕京华有什么关系吗？